满了岁月的马声，一辈子你没走出马掌大的庄稼里，从没见过山沟外头是个山。 一扇窗，放进一朵云，忘了时间，回忆这一切。 天天相见，

而不分离，我俩一条心，我们俩划着船儿彩虹里呀，彩虹里对呀，好没有喜，对呀，好浪有情，就好像两条鱼儿是同母生呀，我俩心相依， yeah。